像一片透明的冰，走过了冬季，被忘在风里。空白的世界，借一片雪当作签名，想起了泪滴，然后又想起了你。签名，想起了泪滴，然后又想起了你。